take you from this place.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like only we can, like only we can.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coming up and 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I'll be the driver. You put your feet up in the getaway car. I'm flying fast like a wanted man. I want you, baby, like you can't understand. Oh,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We found a message in a bottle we were drinking.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 hate your guts 'cause I'm loving every minute.Getting worried down there below us, under the clouds. Bab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down, down, down. And I'll be dreaming of the next time we can go into another serotonin overflow.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busted up, but I'm loving every minute. Love on the weekend， 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 John Mayer 的声音，他在这首歌里面唱的也是一种在到周五的时候就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因为在歌曲里面两个人的爱情只有在周末才能相见，所以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都成了他们最期待的时刻，所以才会有 Love on the weekend。 继续在早上我们来听到 Sorry 早上 Good morning， 我们来听到一些轻松的歌曲，李玟、周杰伦、刀马旦。中间的一段 rap 是周杰伦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的，我们来听听他2001年的才华。 明明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和煲汤，整个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堤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掉又花。下班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点我要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回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长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我不咋的弯道，说话长比谁都漂亮，坚持上一段语气好，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

这首歌在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好多同学也在用他们的歌词来练习绕口令，扁担宽板凳长的来练。继续来听到了 341 Holiday， 用这首歌来继续围住我们周末这样的一个轻松时光吧。8:18，早上好。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每一刻孤独的

有没有因为特别喜欢一首歌的名字，然后去各种音乐网站上去搜这个名字，听他所有的版本？明知故犯，最开始特别喜欢许美静，后来也找到了刘美君的一个翻唱版，也特别好听。而徐佳莹的这一张首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明知故犯，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的。虽然说跟之前的两首歌不太一样了，更加的动感，更加的宣泄，但也是一种淡淡的伤感在里面。那个时候徐佳莹还没有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还没有和五月天合作专辑，还只是因为对于音乐有着理想的少女心。继续来听到阿杜的声音，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我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对，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就会心碎。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我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对，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起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 来自阿杜的天黑，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把你在路上的心情和照片通过这样的形式关注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栏可以直接发给我，同时你也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在这个时候我都能看到，和我分享一下你关于音乐，关于今天早上在路上的一个心情。接下来我们将评论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快车道。 只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在进入整点之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这段旋律你可能会想到陈慧娴，或者是想到梅艳芳，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的版本《风中的承诺》，更适合在秋天这个时候来听。 惊醒我沉睡中的梦，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拘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我还看到很多熟悉的头像、熟悉的 ID 都已经在公众平台的后台上来报道了，很多都是在我们中午的节目里面经常来点歌的，比如说特洛伊、三里球也说这个秋风秋色与歌曲的非常的搭配。你们的这些报道、你们的留言，就像弦子的这首歌一样，无可取代。 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Talking to me one on one, but you become so

经过，目光交错，我依然还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受任何惩罚，只是我害怕有天你不和我说话。我已经能让追你用尽所有方法，叫叫叫啊，不过是爱的分了分了分了变化，一时冲动的想法。我被 我相信刚才在一进前奏二胡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都已经有丰富的画面了。在这个年轻的朋友眼里面，可能这首歌曲想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而在更早以前，当你倒退16年的时候，你能想到徐静蕾和耿乐主演的同名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今天在这一趴为你专门选择了两首关于地铁的歌曲，他们无关乎疲惫，但是都是关于伤感的爱情，比如说接下来的李宗盛伤心地铁。 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他乡的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车停止在第五节，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疼。大令你狂野，你本来的轰轰烈烈，他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他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凭一种那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 停止在 深深的雪，那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怎么样，这两首歌曲放在一起来听，你会更倾向于喜欢哪一版呢？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有一点希望的感觉，而李宗盛有一点回味。1999年，当年给无印良品，特别是让光良演唱的这首歌曲。而在同一时期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另外一个歌曲，林忆莲的《告白》以及蔡依林的歌声，《听说爱情回来过》。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怎会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 想见不敢见。

下面我们来听到一个甜美的女声，来自刘惜君，在她的专辑当中有一张是致敬邓丽君的，我们来听到她所改编翻唱的《南海姑娘》。别忘了在下方留言栏回复关键词1028，就可以收到一份歌单。 夜风挑动银浪，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眉似星 快车道。接下来我们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范逸臣《无乐不作》、梁静茹《燕尾蝶》以及 Adele 的《Rolling in the Deep》。 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界。 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大梦的天行者，不要怕热， 我很快乐，全都因为你。 开车道。 是我们最开始认识 Adele 的样子 Rolling in the Deep。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同时用这样的旋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吧。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见咯。 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最近